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工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二十集，牧瑶的手冰凉，搁在福一的手心里，他望着他苍白倔强的侧脸，心中忽然一阵心疼。他将他的小手握在掌中，用力紧了紧。牧瑶看着他，神色缓和了些。牧生看见缩进角落里的林妙妙，虚脱般的松了口气，微微眯起眼睛。 不对呀，他不是喜欢柳福一吗？他现在这样又是在做什么？ 阿姐，他缓缓开口。妙妙死死盯着黑莲花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我倒觉得，穆公子放心，我不用顿顿吃二两饭的。妙妙生怕再生枝节，伸出手掌做了个夸张的发誓姿态， 我一天不吃饭都没问题。 穆生啼笑皆非，他看着他一双杏子眼里面紧张又期待的神色，转而瞥向了正在柔声哄着穆瑶的柳福一。他的神色几番晦暗，过了一会儿才轻轻地说，我倒觉得林小姐蛮适合去捉妖的。说完对着林妙妙露出个意味深长的笑，能找个人牢牢缠着柳福一，缠得他没精力去干扰阿姐，他求之不得。穆瑶郁郁离去，薄如蝉翼的白纱衣袖翻飞，快速掠过了连廊的木栏杆，白色夹竹桃开了，一束一束的雪白坠在连廊旁边。穆生与妙妙并肩走过时，妙妙叫花香熏得猛地打了个喷嚏。哎，对了，穆生淡淡问道，刚才林小姐看着我的香囊时在想什么呀？ 啊？ 妙妙用力擤了鼻涕，才茫然思索起来，目光流连到他玉刻一般的脸上，有些不好意思。 哦，我在想，你那香囊的口子上的丝带有些眼熟，不会是用你的发带扎的吧？ 木生笑了笑，细长的手指绕着头上的发带。你对这个很感兴趣？ 没有。 林妙妙口是心非，末了真诚地称赞道， 她的确很漂亮，衬你。 木生轻笑了一声，放下手来，皎洁的发带在风中飘动，黑发上好似停了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。可惜啊，美丽的东西总是恶毒得很呢。江水茫茫，烟波之上拂柳摇曳，码头上人来人往，赶路的书生，背着包袱的生意人，带着二三翠衣丫鬟的官家小姐，欢声笑语不绝。晚江水患已平，太仓郡又恢复了歌舞升平的常态，江上各色船只来来往往，江堤浪涌，在阴天水气蒙蒙，木质的大舶离了岸，发出哗啦一声响，随即荡开了两缕波纹，船身上下随着水波浮动起来。林妙妙的脚立即软了，整个人有气无力地趴在了甲板细细的栏杆上。 乖宝，路上小心，小心啊！ 岸上的郡守爹越来越远了，脸上表情已看不清楚，只能看见那黑影夸张地挥舞着手臂。 哎， 身上落了几道路人好奇的目光，林妙妙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大声应着，带着水汽的风将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隔了老远看见那个人影在旁边吓人的搀扶下又往前追了两步，追到了岸边，毫无形象地抹起了眼泪，带着哭腔喊，声音也是小小的了。 我叫乖宝，给爹来信啊。 妙妙心里一酸， 半个身子越过了栏杆，用力招了招手，示意他回去。哎，小心！柳福一拉住了他的袖口，将他拽回了甲板。这栏杆不稳当。妙妙怅然回过身来。船已向江心驶去，码头一同出发的那些或华丽或简陋的船只见不到了，四周只剩下茫茫江水。这是皖江上最舒适的一艘客船，长约数丈，最狭处都有五六米。船舱里分成一间一间的小房间，足足可容纳二三十人。乘客们多是见过世面又要行远途的人，这会儿都钻进船舱里休息。两舷一排雕窗，有的还半开着，露出里面弯着腰收拾铺盖的人影。此刻甲板上没什么人，穆瑶和穆生也不在，柳福一和林妙妙大眼瞪小眼。半晌，妙妙颓然道： 对不起，柳大哥。 嗯？说起这个做什么？柳福一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微笑起来。走，我带你进房间看看。二人一前一后进了船舱，走到属于妙妙的那间小格子前，和神情冷淡的穆瑶碰了个面对面。妙妙脸生闭气，偷眼看向柳福一。穆瑶穿着秋香色的衫子，衬里是月白的青纱裙子，衣带在小腹处松松打了个结。即使是这样率性随意地穿着素衣，也能若隐若现地透露出她冰肌玉骨的气质。她怔了一下，一双清冷的眼睛掠过了柳福一，往妙妙身上来。林小姐脸色不好，晕船吗？她冷淡的语气中还是流露出了一丝关切。 哦，是有点。 妙妙受宠若惊，只听得柳福一自然接道：晕船？哦，我这里还有香囊。话音未落，穆瑶神色一变，飞速地点了一下头，擦过柳福一，径自走了，留下话说了一半的柳福一站着吹江风。穆瑶是个善恶分明的好人，他不会怪罪妙妙的天真幼稚，只能将一腔怨气撒在一力主张带着大小姐冒险的柳福一身上。他生气，气柳福一张狂自负，胡乱承诺。他还气，还气什么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。江风吹起福一的衣衫，那张英俊又温柔的脸上头一次浮现出了一丝错愕又无措的神情，看起来竟是有些可爱。穆瑶两手空空地走了，后面还跟着抱着铺盖卷的黑莲花。棉布被子后露出穆生一双带笑的黑眸，心情很好地同林妙妙打招呼： 托林小姐的福，我们才能住上这么豪华的客船。 话毕，亦步亦趋地追着穆瑶去了。 哎，阿姐，我帮你铺床。 妙妙感觉头顶的气压令人喘不过气来，呆呆站在原地。福一笑道：你会铺床吗？ 我 妙妙心想，这男主角连床都要帮他铺吗？妙妙听见系统里传来一浪又一浪的警报声，想到自己没满的任务点，马上改了口： 我不会。 走吧，走南闯北的，这个总要会的，我教你。他面色淡然，不容拒绝地低头进了格子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